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遍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家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我们982啊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在这里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今天这个直播间的嘉宾呢，他们三个人一努力，我这个努力拉颜值的这功力啊就没有做到。感谢各位啊，先介绍一下我们青年演员王韶文。韶文你好。 嗨，大家好。 王韶文啊是原先学体育舞蹈专业的，现在是我们盒饭 Live 的签约艺人啊，从爱好表演舞蹈游泳，曾经获得过咱们2017年的 WDC 体育舞蹈全国锦标赛专业院校组的冠军，相当厉害啊。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这个学习舞蹈的这种痛苦的经历。 好的， 再来介绍一下第二位美女苏哲。苏哲你好。 Hello 大家好。 苏哲呢也毕业于我们服装表演专业，其实服装表演专业我们仔细想一想可以理解，走台步的哈。而且还学过萨克斯、尤克里里等各种各样的乐器，曾经获得第18届环球华裔小姐中国区总决赛的季军以及十强，同时还是2016年欧洲杯足球宝贝啊，非常非常的棒。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不用多介绍了吧。 刘洋在这里问候大家了。哎呦，还有一天就到周末了，然后觉得今天不对，还有两天就到周末了， 日子过乱套了。 对，觉得就是快乐。今天一到演播室觉得哇真养眼呐、这男的也帅女的也亮，郑磊都不在了感觉。 我还以为你刚才第一句说那个男的也帅是夸我呢。 哦，没有这段。 好吧，没有就没有，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呢一会儿韶文和苏哲呀会给我们带来一段特别精彩的，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原先赵宝刚导演的一个电视剧叫奋斗还有没有印象啊。 我是特有印象。 佟大为马伊琍还有王珞丹，朱雨辰演华子哈，然后还有文章 李小璐， 文章李小璐， 对， 主要就是文章和李小璐离婚，在婚姻介绍处，婚姻不是介绍所，是离婚办事处，这么一段特别激烈的交锋，俩人骂起来了，把这个办事处的这个阿姨啊都吓懵了啊！一会儿看看这个二位帅哥美女如何给大家演绎离婚大作战啊！上半时段呢，其实我们想跟二位好不容易来一次啊，聊一聊就是从艺经历吧。其实从艺经历并不长，他们非常年轻，在这里就不方便暴露他们的年龄啊。 但是也成年了。 对 啊， 因为长得特小。 他要没成年的话，我就跟咱们这个合作伙伴去商量一下关于他这个使用童工的问题。 开玩笑啊，两位真的是非常俊朗青春呢。 韶文，原先你是学体育舞蹈是吧？ 对对对，体育舞蹈拉丁舞。 那当时练舞累吗？ 累啊，但是喜欢呀。 喜欢就不感觉累了。 哦，从几岁开始学呢？ 我是从8岁，然后第一批拉丁舞，然后到传到我的家乡山东，然后我才开始那个练习拉丁舞。因为那是男孩子练的一个舞蹈，也不是说民舞不是男孩子练，主要是拉丁舞是男女一起啊，可以趁机看好多美女。 行了，现在你不需要这一环节 了。你看看，你说他是拉丁舞传到他们家乡的时候才开始练的，但是山东啊，武术源远流长，那么多年了，你怎么练呀？苏哲也曾经学过舞蹈，现在就是开始我们这个演艺经历了。 对， 进入演就是建议艺人这个行业之后，作为演员的这个事业开始之后呢，有什么感想啊？咱们年纪轻轻的进入这个圈子之后，自己的经历和一些前辈，包括自己的工作环境，有什么感受吗？ 跟大家说的呢？ 我就觉得就是进入这个行业里以后才发现真的有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们表面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的，其实呢每个演员在背后在舞台在幕后都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练习自己的台词啊，或者是说形体啊，这些东西，并且在剧组里的生活是非常苦的。 能 讲一讲了，对，我们特想听一听。 这个就是提起来，我现在都觉得苦的要掉眼泪这样子。去年夏天，印象最清楚的时候就是去年夏天在北京拍戏的时候，在剧组里，当时北京的气温室外是39度左右，当天在发烧，就特别难受。 发烧你应该不觉得热呀？ 我是冷，对，我特别冷。我当时是就是北京的那个天儿，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很热的，不开空调都难受的，很 闷的那种。 对， 然后你们拍了一个冬天戏，穿着棉袄。 不，我是当时是我们在室内嘛，就穿着短袖的时候，我会冻得瑟瑟发抖。然后我就这边喊咖的时候休息一会儿，就披上一件外套，然后之后要开始的时候再把外套脱下来接着去拍，就那样大概10几个小时的时间，并且就是每天的话早晨都是非正常起床，就不知道被什么电话闹钟啊就定好多个，就得爬起来，可能每天休息时间只有2-3个小时 这样。两三个小时。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艺人这个行业啊，大家在大屏幕上大荧幕上看到的这些都是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当然了也是无数工种的共同的一个功劳啊，一个业绩。但是在私下里真的拍片的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挺苦挺累的，真的挺苦挺累的。咱首先他说那个不规律的这个作息习惯基本养成了，胃病你可能现在还年轻，你还没有啊，将来基本上都会有的，别着急。 然后会胃疼一点，然后头疼一点，年纪再长一点可能会失眠 啊， 心情入睡困难等等。 你说这个吧，我不是艺人，我也有这毛病。 哦，你虽然没有成为艺人，但是你一直以异于常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这种艺人啊， 异于常人， 好吧。有一种说法，秦始皇当年的父亲叫异人。好，不说了。说一下，刚才咱们说，韶文现在是也是刚刚进入这个我们这个艺人这个行列，演员这个行列。 对， 现在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这么年轻走进这个行当，觉不觉得这个啊，有点害怕？ 目前还没 害不害怕？ 目前还没遇到什么特辛苦的事儿吧？ 还好吧，因为我也是参加选秀出来的。我是山东的2届冠军，然后哈尔滨复赛的冠军，然后再是哈尔滨决赛进上海那个上海8强的时候的季军。然后我是这样一个阶段过来的，所以就是也是能体会到不容易啊。 我跟你说，比赛选秀是一个特别艰苦的过程。 哎，大概整个我还不太懂，这个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啊？韶文，像你经历了多长时间这个比赛？从初赛 我参加这个新兴盛典呢，我是历时是三四个月左右。 还好，当年我和你们刘洋姐姐一起参加过一个比赛。 对。 一年， 哇， 战线可长了，所以结下了非常深刻的友谊。 我们是战场上的 革命友谊， 对， 绝对是革命友谊啊。那韶文，以后就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了解来讲啊，因为我们初次见面不是特别了解，你想从比如演员这条路上，你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有没有什么理想或者什么一个规划？ 或者很欣赏哪位演员？ 会不会公司不让说？ 没有， 有秘密吗？ 就是还是就是往那个演艺这边影视那一块走。然后其次我不是也是学舞蹈的吗？也不想扔掉舞蹈 这个，因为还是对舞蹈蛮热爱的。 就是能不能争取咱们多接一些啊，能展现咱们这个舞蹈 青春舞蹈感觉， 展示舞蹈的这种感觉的一些电影和片子哈。 嗯， 你比如现在前段时间上了闪光少女哈，它里面很多的民乐， 嗯， 也很励志等等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类型片，就是因为相对比较少嘛，我们可能集中在爱情片、都市片等等的这些影片当中。其实我们如果再发掘一下的话，我们有很多比较青春励志，也可以展现我们艺人多方多面才华的这种题材。也希望我们各个摄制组和投资方呢，去关注这样一个领域啊，别让我们像邵文这样的年轻帅小伙，还具备了一身啊这舞蹈功底的，展现不出来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就会找他其他的毛病，对不对？像苏哲，你准备往哪个方向去发展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嗯，从去年开始吧，也是想对自己的职业做一个规划，做一个转型。嗯，因为在模特行业里学服装表演的我已经算是大龄了，所以说从去年开始呢， 这话太伤人了。 我就觉得 不 飞来好多小刀，我这是怎么应该咱俩怎么接呢？ 不是不是不是， 我 是说就在服装表演的行业里，我的年纪已经不占优势了。嗯，就现在97、98年的小妹妹小弟弟们都已经出来了，对，00年的都已经有了， 可以走台，是不 是？对对对，而且都非常优秀。所以说对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自己的规划就从去年开始想去逐渐的去锻炼一下自己，到今年就接触的影视还是比较蛮多的。 我想问一下苏哲，你演过什么类型的角色比较喜欢或者是印象比较深？ 我大多数我觉得就我蛮腹黑的，剧里都 我没看出来呀。 对，都是蛮腹黑的。 我跟你说，刘哥腹黑女啊，在戏里我跟你说特别容易出彩儿， 是吗？哎，这个公司选的好啊。那你是古装多一点还是现代多一点？ 现代多一些。 现代多一点。韶文呢？ 我目前还没有就是正式拍我的剧，但是也是在试镜。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多拍一些古装剧，因为我特别喜欢古代。对， 你知道古装剧啊，对于韶文这种，对于韶文这种，一个是脸型特别适合古装的扮相，但是他衣服得单做。 为什么？ 太瘦了，撑不起来。撑不住。 哎，这个是那不同的人。 古装的那些服装的裁剪啊，各方面，你如果去做道具做服装，你就知道，它不像现代戏，很容易就把你这个咱们就塑造出来了，那个挺麻烦的。 郑雷，我觉得你失去了理想了， 啊， 你没有梦想。我当时就想到一个，这个玉树临风像诗人一样的这个韶文的形象 啊， 给我们留下一个屏幕上那样的形象。你居然跟我算钱、算衣服、算工， 你觉不觉得？我们韶文特别像这个《九品芝麻官》里面的方唐镜。 哎呦，你这个，我想到的是整个的那种玉树临风的，有点像《琅琊榜》里胡歌的那个感觉。你真的说的 太煞风景了， 一下子把我们拉回了现实。 没有，郑磊哥哥的意思是想把韶文培养成他这种体型的型演员， 论体格， 我只能演一些奸臣啊，或者是 酒窝 将军， 论眼镜，论肚子， 酒窝还可以啊。 对， 好，咱们稍事休息啊。 嗯， 上半时段和韶文和苏哲聊了一些咱们年轻演员刚入行的一些感受。相信呢，大家很多人呢，其实对这个行子呢了解并不是很深，只看到了他光彩的一面，看到了他聚光灯下面的一面。这些年轻演员慢慢也会来我们的节目，告诉大家这个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要让我们放，我们就往外放。制片方不让放，公司不让放，咱们再商量。那咱们稍事休息啊。咱们这段时间比较火的这个《战狼》啊，《战狼二》的主题歌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选了一首《战狼一》的主题歌。 我还没来得及看嘞， 叫《你来不来》。 先听听， 来一听，很嗨很燃的一首音乐啊。下半时段见。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零下40度，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下半时段的开场呢，刘洋配合我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然后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环节。首先介绍第一部是 网剧，的名字叫做《鬼吹灯之黄皮子坟》，来自于腾讯视频，点击量达到了4751万，非常好的点击量。胡八一和胖子正作为知青在大兴安岭的山区里插队，山里的生活呢让年轻气盛的他们是如鱼得水啊。为了换几斤水果糖，上山打黄皮子，没想到二人呢误入一座坍塌的黄皮子祠，而这个时候恰逢战友丁思甜来信邀请他们去草原做客，两个人欣然前往，哪知道正赶上这个牧牛受惊。为了寻找丢失的牧牛，三人和牧民老羊皮进入了俗称阎王殿的白眼窟，在这里呢竟然有一些日本集水部队的遗迹，一座没有房间的怪楼，一个编号是零的地下室，更可怕的是两只全身白毛的黄皮子一直尾随着他们的故事。最新一集呢是几个人在草原上骑马玩耍，忽然看见听见远处有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响，天际正电闪雷鸣，狂风阵阵。哇，这一看呢是沙尘暴就要来了，几个牧民也骑着马马上去找。胡八一眼看着受惊的马群越来越不受控制，转身骑上了一匹，就冲向了翻滚的风暴之中了。 那这是我们介绍第一部啊，鬼吹灯之黄皮子坟。由于是网剧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流量的能力非常非常强大， 非常强。 第二部呢还是来自于鬼吹灯的 IP， 就是鬼吹灯之牧野鬼市，它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2607万。也是这个讲的是牧野鬼市呢，讲的是他们胡八一的下一代和大金牙的第三代啊，之间的一个故事。就原本生活很是自在的胡天，也就是胡八一的儿子，有一天呢，终于决定带着小金牙和王耀，这小金牙是谁呢？就是当年大金牙的孙女啊，王耀，王胖子可以想到啊，王凯旋，跟随冰轮和其养父孙教授上路，去寻找深陷霸王种中的父母。那最新一集的剧情是呢，王耀以儿时的暗语来 来敲击地面，终于与胡天等人重逢。王耀不容分说呀，便要上前去制住这个冰轮和孙教授。那胡天第一次以领导者的样子制止了就要开战的这个王耀和冰轮。那小金牙的死啊，对胡天的刺激很大，他要保证这群同伴绝不能再有人死去了。那众人绝望之时，胡天以阴阳来解释莫比乌斯环，发现指空间这个褶皱的基点便可以破解了。那王耀身先士卒，在身上绑好绳子前去寻找这个基点，却被李若花所擒。胡天为了救王耀，被李若花一箭射中面门，但是让人震惊的是呢，弩箭竟然在胡天的面前停住了。原来他们没找着的基点让这个弩箭给找到了，正中基点啊！一瞬间四维空间坍塌，天地合，万物归零。 哇，非常有意思的，又是来自于鬼吹灯的。好，那接下来第三部网剧是《河神》，来自于爱奇艺，点击量是2112万。民国年间呢，是天津水患频发，河中怪力乱神之事不绝。警察局外边五河捞尸队队长郭德友深得师傅老河神的真传，那一手点烟可以变冤的绝技，也是告慰了冤魂无数。漕运商会会长离奇死于河中，郭德友背负嫌疑与会会长丁某，然后这个时候呢，青梅竹马的女伴顾影以及天津市市政府秘书长的女儿肖兰兰一同查案件，发现了种种诡谲之事，都指向了20年前的一段往事。 好，那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大的这个推荐和榜单。 好的， 首先介绍第一部是《爆裂功夫》，播放平台是优酷，播放量为311万。311万在网大的单日播放量来讲已经很不错了啊。暴力功夫讲述的是香港某个小镇一间粥店的老板陈叔叔对着当地的黑恶势力给他造成的麻烦，没能力缴这个保护费给这个黑社会啊，于是陈叔叔就向他的哥哥求救，他的哥哥呢派了儿子阿杰来帮忙。阿杰在这里遇见了一个名叫小晴的姑娘，这里当地的人呢多关注于自家生意，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都不团结，只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二人随即决定联合大家一起来对抗这个黑恶势力。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相信阿杰，他们还处处的去责怪为难他们。但是经过阿杰与小晴的不懈努力，最终将黑恶势力瓦解消灭。 好了，接下来我们网大每日榜单第二部是《激斗街篮》，来自爱奇艺，97万的点击量。该网络电影呢集合青春、运动、爱情题材于一身，讲述了热爱街球的少年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联赛。林宇和嘉佑的球队 RB 曾是联赛冠军，以严格和铁血著称。但是每个球队的老队员都会告诉新人呐，这个林宇离开之前呢就告诉他 ，BR 才是最强的队。一支新的球队的加入，这支球队在赛季揭幕前上前挑衅了 RB， 就是两支球队呀、互相较劲儿。一群少年为了儿时的梦想跟青春的承诺，奋力保护彼此的友情，去完成属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比赛。就这样，林宇嘉佑为首的 RB 篮球队迎来了他们充满友情、爱情、亲情和激情的火热夏天。 运动题材还是不错的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网大《大梦西游三：女儿国奇遇记》。哎，这个挺快啊，因为年底啊，什么咱们郑宝瑞导演的这个《西游记之女儿国》可能也要上映，大制作大手笔啊。咱们前面看了三打白骨精和大闹天宫两个系列，那看看第三部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一部是网大，不是这个咱们院线是大电影啊。此次《大梦西游三：女儿国之奇遇记》，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海报， 好看 啊，还是很漂亮的， 很好看。 作为《大梦西游》系列电影第三部，延续了该系列电影前两部关于唐僧师徒四人在路上和这个女妖怪之间发生的感情戏的创作思路啊。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西游记》的一大特点啊！这个大 IP 使到现在还是 好用啊， 怎么挖掘都挖掘不干净啊！ 对， 第一部讲的是孙悟空与白骨精，第二部讲的是孙悟空和铁扇公主，第三部的主角换成了唐僧和女儿国的国王，一下让我想起了当年这个央视版的《西游记》里面的女儿国那 朱琳老师吗？ 啊，那段歌太好听了 啊！歌《女儿情》也好听， 女儿美不美？ 哎呀！ 啊，在影片中呢， 回忆是美好的， 讲述了 现实是残酷的。你唱起来真是，我是难过的。 我其实就是没有剃光头给你看而已、我光头特别圆。 那 在影片中讲述了唐僧师徒来到了这个背湖城，靠吸取阳性魂魄才能维持肉身的女儿国啊。这个唐僧不顾徒弟的反对啊，仍然去救他们，最终成功的超度了女儿国众活灵的这个故事。这里面塑造了一个唐僧的非常伟岸的一个人格啊。好，我们介绍完了三部网剧和网大之后呢，我们 来看看今天的戏中戏来的是哪一段。 唯独剧本 啊，今天的戏中戏呢，我们唯独的是赵宝刚导演在2007年的这个《奋斗》啊。 嗯， 这个《奋斗》这部片子呢，可以说它讲述了就是80后，特别是北京80后的青春情感和一些奋斗历程的一个电视剧。 对， 不仅把这个当时的年轻人那种心态、愤世嫉俗的心态啊、叛逆、迷茫、情感混沌融入进去，还着重的描写了6个刚毕业大学生的情感生活和事业。该剧首先直面的就是80后在大学毕业之后所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创业啊、买房啊等等等等，而且里面有什么闪婚 啊、 抢爱等等现实因素。但是很多人看完之后呢，还是褒贬不一啊。就是你看，因为剧中的大家形容啊，你看你说你奋斗，你大房子、大美女、大爸爸，然后你还奋斗什么呀？是不是 啥都有了？ 比较奢华的场景，还有人物的一些消费方式，感觉就是比较玩乐享受的这么一个典型的一个情境。所以说大家觉得很难从比较质朴的地方，80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来打动大家。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当年的看电视剧的那些80后们，现在也基本上是为人父母了。 对， 然后大家可能在自己的人生观那世界观都有很多变化，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取得联系的，大家来聊一聊哈。 啊，看看大家尤其80后们啊。好，那我们这一段呢是当时就是演的是向南，向南就是文章演的向南，和这个李小璐演的这个杨晓云， 对， 俩人离婚跑这个离婚办事处，俩人吵起来了。 他俩真是打也打不散 啊， 但是平时生活当中没完没了的吵。 那咱们放一段他的电视剧的原声。 好的， 我们感受一下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再给他复原一下啊。来，我们先听一下原声。 我才不爱你呢， 你跟我业主方便面还给我加俩鸡蛋，那就不爱我。我呸， 我煮狗鸡蛋，呸， 给狗煮方便面你还加俩鸡蛋，我呸， 我煮狗鸡蛋，呸， 你就是对我好，承认怎么了？ 呸，我才不承认呢。 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的初恋，我就是你的最爱，我就是离不了的婚。 你就是一无赖。 谢你提醒，我还真就是一无赖，我还就赖上你了。我告诉你，杨晓云，这婚你离不了，因为我改主意，我不同意离婚。你要再跟我说离婚，我就告诉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呸 呸，离婚，马上离婚，不离我今天就踩死你。 呸，没门。 呸 呸，玩去，你跟我玩去，你跟我玩勺子半去。 你 呸。 哎，先生，真不能吸烟。 谁让你抽烟了？ 管着吧， 我看你们两个呀，还是别吵了，再回去好好商量商量啊。 看什么呀？ 看什么呀？跟我玩去！又不是拍电视剧的，麻了一个。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什么状况？ 凭什么不让人家看呀？懂不懂尊重别人？我告诉你，这都是我的贩子。 呸！ 呸什么呀？哎，你就是我的超级大贩子。 呸！ 哎，夏楠，我问你，我到底哪儿好，让你成天欲罢不能的使劲欣赏我？ 我怎么那么爱你啊？呸！ 都散了吧，没事了，下一对啊。 这就是他原来的这一段，稍后呢我们还原的就是这一段啊，包括还其他的一些小片段。咱们角色简单的分一下，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啊，二位这个苏哲啊稍微你们就把这个向南和这个杨晓云这两个角色给担了。 好， 然后这里边有这个是这样，这里边我们整个截取的就有一个离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大姐，这个就是刘洋来了。然后呢咱们这个后边啊还有一个被向南泼水泼身上的这个大妈，刘洋这个咽炎犯了 啊， 还能来吗 能 大妈啊。然后这个所有的括号过场，刘洋来好吧， 成。 然后那个如果嗓子不行的话举手向我示意啊。 哎，好。 然后最后半段呢还有一个向南和华子一起吹牛的这么一段，我帮串一下华子，还是由韶文来这个向南好吧。来听我321咱们就开始啊。从这个杨晓云的开始，然后我们这个由于这个言辞比较激烈，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话筒的方向和这个音量啊。来，准备好了吗？ 好了。 来，321，走。 呸！我才不爱你呢！ 你给我业主方便面还给我加俩鸡蛋，那叫不爱我？ 我 呸！ 我煮狗鸡蛋，我呸！ 给狗煮方便面你还加俩鸡蛋，我呸！ 我煮狗鸡蛋，呸！ 你就是对我好，承认怎么了？ 呸！我才不承认呢！ 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的初恋，我就是你的最爱，我就是离不了的婚。 哎，你就是一无赖。 哎，谢谢你提醒我，还真就一无赖，我还就赖上你了。我告诉你杨小云，这婚你离不了，因为我改主意了，我不同意离婚。你要是再跟我说离婚，我就告诉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呸 呸，离婚，马上离婚，不离我现在就踩死你。 呸，不可能。 呸 呸，玩去，你给我玩去，你给我玩勺子把儿去。 你 呸。 哎哎，先生，这儿不能吸烟。 谁让你抽烟了？ 管得着吗？ 两人出门。 看什么呀？看什么呀？都给我玩去，又不是拍电视剧的，干嘛呢一个个的？ 怎么说话呢这是？ 什么怎么说话？ 凭什么不让人家看啊？懂不懂尊重别人啊？我告诉你，这都是我的 fans。 我呸。 呸什么呀？你就是我的超级大 fans。 呸。 向南，我问你，我到底哪儿好啊，让你成天欲罢不能的使劲欣赏我？ 我怎么那么爱你啊？呸。 都散了吧，没事了啊，下一对。 向南洗车泼水，和大妈发生点冲突。向南洗车泼水，冲出去大妈说， 怎么回事，泼我一身。 对不起啊，我没看见。 这么一大活人你没看见？ 我看到了。 看到了还泼？ 哎，我不泼了。 向南陪杨小云逛街。 今儿咱可说好了，这逛商场可有逛商场的规矩。 说来听听。 第一，只许看商品，不许看美女，我除外。 成。 第二，凡是给你向南买的东西，单价不许超过100块。凡是给我杨小云买的东西，单价不得低于500块。 成。 第三，不许逃跑，只许跟着我，不能在茫茫人海当中把我弄丢了。 成。 最后，付账要主动，知道什么叫一溜烟吗？告诉你，当我老公必须得要有脸眼力劲儿。我看商品这眼睛只要一放光，你就得一溜烟的去给我付账，不能浪费我宝贵的唾沫催你。 走，媳妇儿。 向南和华子。 我们家有院子，你们家有吗？ 其实就是老北京老胡同里的四合院。 我们家有私人专职理发师，洗头护发师，你们家有吗？ 我们家有结婚没喝完了好几箱酒放在丈母娘家，你们家有吗？ 我们家有老式越野车，我们没事开出去兜风去，这么浪漫你们家成吗？ 600块钱都捣鼓不出的恩手北京吉普。 哎，我们家有彩电冰箱洗衣机，那叫一方便，你们家有吗？ 四合院公用。 我们家有私企啊，我们不用出门上班，哎，我就跟家 SOHO。 哎呦，为这么多现在的生活，你们家什么时候年龄能赶上？ 我们家有成套没开放的现代厨房用品，用都没用就堆床底下了，小两口天天在外面下馆子吃饭，吃香的喝辣的，大鱼大肉花钱如流水，你们家敢这么奢吗？ 我真服了他们了，真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啊，破锅破碗的还比呢，比什么比啊，快气死我了。向南，我跟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你赶紧奋斗啊，咸鱼翻身了再吹。 杨小鱼你行不行，就你长得咸鱼样还敢跟我提咸鱼，人咸鱼要烟半年早就死菜了，能翻身吗？你翻给我看，你翻你翻你翻翻翻。 好，刚才啊这个两个其实很年轻，肯定没有经历过婚姻生活的人来离婚一段挺不容易的。咱们这个变调啊，怎么变调呢？我刚才突然间想的，现想的啊。 你想， 苏哲，咱俩来一段，咱们就来前面吵架这一段。你爱怎么发挥怎么发挥，还按原来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试试那种，就真是无赖，特别那种就是走黑道的这个路。 俩人其实没感情，你是流氓要纠缠。 不是不是，就是按照这个词儿来，只不过是这个台词运作方式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比较冷。比较沉，就是一个坏人，怎么样？ 是孙红雷那个感觉， 差不多吧， 哦、 差不多吧。但是可能没他那么就没更没有他那么就 是 流气一些。 哦， 啊，咱们来这段试试啊， 你跟苏哲试一下， 苏哲咱试一下啊。 首先我说一下场景哈。 嗯，还是你说这相约去离婚。 好， 来，三二一， 杨小云和向南相约去离婚，在离婚办事处。 呸！我才不爱你呢。 你给我业主方便面，还给我加俩鸡蛋，那叫不爱我。我呸！ 我煮狗鸡蛋，我呸！ 给煮狗，狗煮方便面，你还加俩鸡蛋，呸！ 我煮狗鸡蛋，我呸！ 哎，你就是对我好，承认怎么了？ 呸！我才不承认呢！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你的初恋，我就是你的最爱，我就是你离不了的婚。 你就是一无赖。 谢谢提醒，我还真就是一无赖，我就赖上你了。我告诉你杨小云，这婚你离不了，因为我改主意了，我不同意离婚。你要是再跟我说离婚，我就告诉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呸，离婚，马上离婚，你不离我现在就踩死你， 没门儿。 呸， 玩去，你给我玩去，玩手板。 你 呸。 哎哎，先生，这不能吸烟。 谁让你抽烟了？ 你管得着吗？ 二人出门。 这个啊，就是还原一个坏人。其实呢，这种坏人在这种词里呢，就是台词啊，不是特别 适合。 但是就是你想想，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他可能就真离了。这只有像他们俩那个样子吵架，你看到他是离不了的。 他俩是棋逢对手，然后俩人都是这种就是。 你不觉得他们吵架其实挺甜蜜、挺亲密的吗？ 所以他俩就是不吵不欢喜不夫妻不冤家的那个感觉。 嗯， 还要给人的感觉，这小两口就有的人说就是怎么打也打不散，怎么吵也吵不散。我觉得俩人感情越吵越好，可能说的就是他们这种 感情骂俏 啊，有一点。 其实呢，在这里呢，还想聊几句话啊。 嗯， 就是你看刚才我们就唯独了一下关于这个奋斗的一个小的这个片段。 对， 但是你看，按照他们的年龄，其实现在可能更接的更多的就是都市题材的情感类的这种戏。 嗯， 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他们这个年龄就有一定的考验。我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呢，这个成熟的比较早啊，虽然比我那个岁数的时候知道的多得多啊。 没人想知道， 但是呢， 你好，继续。我就说了一下， 一个腹黑女，腹黑女是我们苏哲最常擅长的啊。其实你看，说到这儿，就是你们可能会面临一些，就是演绎的就是婚后生活，还有离婚那种场景，或者一些等等的。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个挑战。在苏哲在拍戏过程中，有没有过类似跨越自己年龄的、没有那方面阅历的一些 角色 情况呢？ 我有过，曾经有过。 什么感受？ 就是觉得每天都在不断的去翻那个，就是每天躺在床上一闭眼睛，脑海里全都是画面， 嗯， 然后一闭眼睛全都是剧本台词。 哦，你会演到比如说离你生活有多远的这种类型角色？ 就是从未接触过的那种东西。 比如说 恐怖题材的，灵异题材的，这些自己就从来没有接触。 那年纪呢，也是跟你现在比较接近吗？ 年纪吧，怎么说呢，觉得可能会比我本来的年纪要年轻一些，因为是校园题材。 那所以你是经历过校园这阶段的？ 对对对， 年龄跨越不是很大。 嗯，那还好。其实在演绎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很多年轻人现在非常非常努力，无论通过这个训练呢，还是科班的培训呢，以及一些前辈的这种指导啊，他们可能会积累一些，以他们自己的人生阅历虽然没有，但是积累一些经验，会去学习去演这样的这个角色。但是呢，就恰恰是由于阅历不到，就是他的这个时间在他身上并没有积累。我不是说我岁数大占优势啊，就是这个时候就会就是会比较限制他们的发展。限制他们的发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能不能有足够的适合他们发挥自己的题材给他们。你生逼着韶文这个年龄去演一个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的 曹操 啊，有些时候你就非常非常的难。 哎，那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奋斗当时夏琳的演员马伊琍。前不久我的前半生特别火， 对， 也是个奋斗，也是一个过去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奋斗的故事。 嗯， 然后到现在来讲，他是一个以前的一个太太，到一无所有的太太，然后到现在奋斗历程也是个奋斗。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在打拼，这样的角色都塑造得非常好。 嗯，过两天我想找一个题材说一期话题，就是我的后半生。不是前半生吗？咱们聊了以后 吧。 咱们聊了以后的事。 是愿望是吗？ 咱们可以展望嘛。 哦，这展望畅想。 昨天、今天和 明天， 过去、现在和将来。 那你4分钟小品就够了。 对，来，那咱们可以来那个。 过去从家什么？ 就是咱们昨天、今天和明天的那个小品，咱两天来一段吧。 对，好啊。 什么最佳接到通知？什么今天坐、今天到这儿来了，明天坐火车回去。 回去，对对对，昨天、今天。 你那不叫今天，昨天、今天和明天呢？你那叫过去、现在 和 将 来。 哎， 对。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就是奋斗的这个主题歌，叫我很好。其实歌词的大意呢，就是我会努力的忘了你，虽然我不希望这样，但是我很好，我会努力去做。 好， 最后这么一首歌送给大家。那在这里呢，也感谢啊，邵文和苏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得空呢以后可以常来啊，也感谢刘洋，也感 谢 所有的听众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稍后大家看到的是伯虎点秋香。 守护。